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在地球与太空之间，通信卫星架设了一座信息传输的桥梁，被誉为镶嵌在太空中的珍珠。如果你没有离开地球去别的星球旅游，全球500颗通信卫星会为你服务。通信卫星不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人类的思想。祝你圣诞快乐，我是美国总统。神奇的科技进步让我的声音来自一颗卫星，我仅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你和全人类传达美国的和平愿望和善意。1958年12月18日，美国陆军发射斯科瑞号卫星，美国老百姓突然听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卫星讲话，不禁既兴奋又惊奇。天哪，他怎么到天上去了？1960年8月12日，美国发射回声 1A 号试验通信卫星。这颗试验通信卫星像气球一样，但是材料是特别结实的聚酯薄膜。虽然厚度还不及香烟盒里的锡纸，却可以抵御陨石的袭击。为了增加无线电波的反射能力，薄膜表面又涂了一层更薄的铝箔，能让反射率达到 90% 以上。发射前，回声 1A 号被挤瘪了，装进一只小箱子。卫星定位2分钟后，里面的升华剂被阳光照射后膨胀，便变成大气球。这是人类在卫星通信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当年秋天，美国贝尔电报电话公司开始研究通信卫星，并将第一颗通信卫星命名为电星一号。电星一号也像气球，但比回声 1A 号那只光秃秃的大气球漂亮多了，表面贴了太阳能电池硅片。电星一号与回声 1A 号的最大区别就是通信方式。回声 1A 号是无源反射信号，而电星一号是利用电源转发信号。1962年7月10日，电星一号升空，进行了人类第一次电视传输试验。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宇航局研制了3颗新康号地球同步通信卫星， 其中新康号卫星是世界上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新康3号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奥运会盛况，让人们第一次看到通信卫星的快捷、功能和活力。1965年4月6日，美国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射了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晨鸟一号”。它有四大特点：自旋稳定、陀螺仪姿态控制、太阳能供电、提供电话、电报、传真和电视传输通信。从此，人们可以通过卫星打洲际电话。美国迪士尼动画片开始传遍全球，为少年儿童带来欢乐和想象。如今，卫星电视正朝高清晰化、多媒体化、立体化三大方向发展。随着通信卫星的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种类和功能一面越来越清晰，一面又越来越模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从20世纪60年代通信卫星上天，密码学也跟着上天。密码是一种重要的保密手段，可以对卫星传输的文字、语音、图像、数据实施加密、解密，不让别人或敌人看见、听见，因此成为通信卫星的护身符。请记住通信卫星的两大特点：大天线和大翅膀。瞧，圆形、椭圆形和网状等造型各异的大天线用于接收和发射信号，漂亮惊艳的大翅膀是太阳能帆板，为卫星提供电力。通信卫星为人类打开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让人们彼此的心灵更加接近了。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空间探测器穿越时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拓展了人类的视野，更开拓了人类的思维。他们天生胆大心细，各显神通，探测成就不但超越了过去5000年的宇宙观，而且在人类文明史和宇宙探索史上也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宇宙真奇妙。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通常被定义为空间、时间以及所有的物质和能量，包括总星系、超星系团、星系团、星系、恒星、行星、星云、暗物质、暗能量等。宇宙从哪里来呢？对此，宇宙学上有许多假说，其中主流学说认为宇宙是在一场大爆炸中诞生的。那宇宙多大年纪了？2013年，根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宇宙年龄最精确的估计为 137.98 加减 0.37 亿年。宇宙有多大呢？据最新科学观测，宇宙半径约460亿光年。不过宇宙还在膨胀，而且速度加快。为了探索宇宙奥秘，人类发明了各种空间探测器。它们是装载各种探测仪器、探索宇宙空间奥秘的航天器，被誉为太空科学家。空间探测器主要分为月球探测器、行星探测器、行星际探测器、小行星探测器、彗星探测器、太阳探测器等。 1959年1月2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一号探测器，从距月球6000千米处飞过，首次探访了月球，拉开了空间探索的序幕。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考察，之后美国先驱者10号探测器穿过土星轨道并越过海王星轨道。先驱者11号、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土星及其卫星和光环结构。就这样，从1959年开始，人类到月球、月球以外的深空进行探测活动。各种空间探测器相继考察了月球，拜访了太阳系的所有行星，描绘了星际地图。其中，人类对月球的考察最详细，甚至派遣了宇航员赴月球实地考察。通过这些活动，科学家初步揭开了月球和太阳系各大行星的不少奥秘，解开了天文学家争议不休的许多不解之谜。空间探测主要集中在地球环境、空间环境、天体物理、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方面。到2013年底，全世界已发射了230个空间探测器，对宇宙空间的探测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所获知识超过人类数千年所获知识总和的千万倍。宇宙神秘的面纱已徐徐揭开，现在人类最远的探测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前往银河系深处，传播地球文明，寻找人类之音。从地面测绘到航空测绘，从航空测绘到卫星测绘，测绘卫星能测绘地面、地下、海洋、海底、天空和太空，甚至测量地球大小、速度和重力的微妙变化，为地球绘制一幅数字化地图。而战争和航天更需要测绘卫星大展身手，所以说测绘也是一种力量。1992年12月，索马里800多万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保证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打击军阀和反政府势力，联合国3.8万维和部队开赴索马里，执行恢复希望行动，却遇到一系列麻烦。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国际机场跑道有多长？跑道上有多少路障？分布在哪里？大型运输机能否降落？为此，美国国家侦察局马上派遣地理星号测绘卫星和2颗照相侦察卫星测量了机场，拍摄了机场的最新照片。几天后，第一架满载联合国食品和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大型运输机，在没有机场塔台指挥，仅仅依靠卫星导航和卫星测绘数据的情况下，突然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下降滑行，躲避路障，最后在机场尽头的边线戛然停住。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专门用于大地测量的测绘卫星，又称测地卫星、制图卫星。如果测绘卫星与侦察卫星配合，不但能了解敌人的攻击计划、战略计划，如支持秘密侦察，发现敌人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而且还能监测敌人的军事部署和海岸防卫威胁、海上通道安全，监测恐怖分子的袭击，截获信号并找到来源。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并没有完全认识地球的真正面貌。1959年8月7日，美国发射探险者2号卫星第一次拍摄了地球全景照片，人类才看到自己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地球。 从此，人类用测绘卫星重新测绘了自己的蓝色星球，并监护自己的家园。哪条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以前的教科书和埃及人都这么说，尼罗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流。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却通过考察认为，亚马孙河才是世界第一大河流。2001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利用深蓝一号测绘卫星，测得亚马孙河的长度为6992千米，尼罗河的长度约6853千米。国际空间站的测量也证实了亚马孙河的精确长度。这些测量数据证实，亚马孙河的长度超过了尼罗河，成为世界最长河流，改变了世界大河的排名。地球重力场虽然很冷门，却很重要。科学家研究地球重力场，可以发现地球内部质量、密度的分布和变化，应用于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学、地球动力学等。如地球重力场会随纬度变化而变化，也会随高度变化而变化。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20世纪50年代末，苏美开始登月竞赛。当时苏联不但火箭技术、航天技术一直领先于美国，而且发射飞船最多，并夺得世界航天70%以上第一名。为什么苏联没有先登上月球呢？原来，太空竞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军事、实力和战略的较量，更是一种精神的较量。人造卫星、太空狗莱伊卡和加加林刚上天，苏联就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月球计划，一个是双人的绕月飞行计划，一个是单人的登月计划。苏联要在世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再创造一个奇迹。1959年，赫鲁晓夫要求在1967年10月实现载人登月飞行，将红星国旗飘扬在月球上空，以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为此，苏联制定了代号为 N1L3 的登月计划。登月必须有一枚动力强大的运载火箭，一艘多功能的宇宙飞船。 N1L3 登月计划中的 N1 就是 N1 号登月运载火箭， L3 就是登月飞船的三个组成部分。从1959年开始，这个庞大的登月计划便开始秘密执行了。苏联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踌躇满志，设计制造了10枚 N1 登月运载火箭。 N1 登月火箭可谓迄今为止最大的火箭之一，它顶天立地，让人望而生畏。而联盟号登月飞船以著名的联盟号飞船为样本，由对接机构、球形轨道舱、中型返回舱和设备舱组成。它长近10米，重约9.85吨。两名宇航员在7天往返月球的旅途中都待在这艘飞船中，并最终由飞船返回舱将宇航员送回地面。为此，苏联还进行了12次无人月球飞船发射，5次飞临月球。 飞船中的乘客是乌龟、大麦等小动物和植物。另外，苏联研制了大量登月工具，如无人月球探测器、无人登月车、宇航员登月服等等。想不到1966年科罗廖夫病死，加上缺乏资金，苏联登月火箭的研发工作变得进展缓慢。1969年7月20日，美国成功登月，苏联的登月竞赛因此失去了意义。其实，为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1959年，联合国便成立了永久性机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下设法律、科技两个小组委员会，分别审议和研究有关的法律和科技问题。除了1963年联大通过的宣言之外，外空委员会先后草拟了五项有关外空的国际条约，即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和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中国于1983年12月加入了外层空间条约。目前，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主要负责促进各国在空间事务上的合作，协调各国空间立法，避免太空垃圾和行星碰撞给地球带来不利影响等事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宁愿撇开一生的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晚上在芝加哥城区，有一位女士啊，加了会儿班，下班的时候呢，天已经彻底黑了。她独自一个人往家走，她刚刚走进一个地下通道，就发现前面有一男的张着双臂，快步向她这边走过来。这女士心里非常害怕，等着那男的已经走得离她特别近的时候，这位女士就下意识地伸出了自己的脚，冲着这个男的身上猛踢了过去。此时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那响声过后，对过那男的非常沮丧地喊道： 我的老天爷，我到底是犯什么错了？这已经是第三回了，为什么往家里运块玻璃就这么难呢？ 上周末，小张从单位下班坐车回家，一上车他就晕得一塌糊涂。等了小张回到家之后，他坐在沙发上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总感觉这嗓子眼有东西往上顶。刚好他儿子坐在一边津津有味的看电视呢，小张赶紧跟他儿子说了一句： 儿子，你别看电视，你赶紧给爸找一塑料袋去，我想吐。 听了爸爸的话，懂事的儿子急忙起身关掉电视，跑进厨房给爸爸递了一塑料袋，然后一边给爸爸拍后背，一边跟爸爸说道： 爸，你这样可不行，我觉得你现在病情严重多，要不咱们干脆到医院看看得了。 听儿子这么说，小张心里暖乎乎的，他觉得儿子真懂事，这么小就知道关心爸爸了。儿子越是这么表现，他觉得当父亲的越应该勇敢一点，于是他摇摇头对儿子说道： 不用不用不用去医院，你啊放心吧儿子啊，爸吐吐就行了，没事。 可是小张这儿子还是不依不饶的跟爸爸说道： 咱们还是去看看吧，爸，你以前就只晕车，现在怎么连看电视都晕了？那我以后还怎么看电视啊？ 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去参观，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国家里，女人在外出的时候总是走在男人50公尺以后的地方。他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回国之后，他在很多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反映这种歧视妇女的行为。不久，二战结束了，这位女权主义者又来到了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这回他非常欣慰地看到，男人在上街的时候啊，都走在妇女后头50公尺的地方。看到这番情景，他非常得意地拦住了一位当地妇女，向这位妇女问道： 亲爱的女士，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能够走在你们先生前面的呢？ 被他拦下的这名妇女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是地雷女士。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过去有这么三个人啊，准备一块儿去森林里猎熊去。他们都吹嘘自己是猎熊的高手，谁也不服谁。这天他们来到了猎熊区的森林里，住进了野外的一间小木屋。天色渐晚，这几个人啊就在这木屋里休息了。第二天清晨，其中一个猎人很不服气，他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起来，想先抓着一头熊立个头功。没想到的是，他没走多远啊，就和一只非常饥饿的大灰熊迎面相遇了。来不及躲闪的猎人只好掉头往回跑，这只大灰熊就紧随其后，一直就追过来了，一直追到了这三个人住的这个小木屋的门口。就在此时，这灰熊啊就想往前扑这猎人，这猎人呢当机立断，他一回身把小木屋的门打开了，他再一扭身，这灰熊扑了空，直接就扑到屋里去了。而此时还站在门外的猎人急中生智，他把门一带，冲着屋里那哥俩大声喊道： 嘿，你们两个懒虫赶紧起来，这是我抓到的第一只熊，你们负责扒皮，现在我要去抓第二只了。 星星上，每个黑夜抬头仰望，温暖我胸膛。我要向你说抱歉，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只要知道我的梦一定会来。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在一家大公司里头，一个销售部的组长经常跟他的下属吹嘘自个儿销售业绩。就在前一天啊，他还带着手下所有的推销人员上街推销去了。推销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公司新进的一个新款手表。正在他们在街上推销的过程当中啊，他们路过一家健身房，他们就看见这里头啊有很多的学员，两人一组在练习着跆拳道。这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在整个练功房里啊，只有一位漂亮的小姑娘面无表情的坐在休息区里。此时销售组的组长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推销机会，他开始鼓励大家到练功房里头推销他们的新手表。可是呢，大家支吾谁都不响应，到最后啊，这销售组长非常生气，他就教训他的手下人。 平常都怎么跟你们说的来着啊？连一小姑娘你们都摆不平，你们还能干什么呀？你们推销的要诀到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第一要诀就是不论顾客提出什么要求啊，你都先答应下来，接下来就好办了。你们不是不去吗？你们看我的。 说完话之后啊，这销售组组长一马当先自己走进了练功房。大家这时候啊都聚到门口，就等着销售组组长成功的消息。可是过了好长时间，这组长也没出来。人家里头练跆拳道的有几个啊，时间已经到了，有俩男的一边开门往外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还一边聊着天。嘿哥们，刚才进那个是陪练吗？我看怎么不像啊。 哪不像啊，人家不是进去就跟小敏那儿练上了吗？话说回来，人小敏黑带二段，想找个陪练真不容易。反正你让我陪人家练，我不敢练。你说这年头还真不知道啊，这陪练的上不上人寿保险？话说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啊，单位小吴下了班之后，像往常一样检查了一遍单位的用电设备，他突然发现这楼道里的声控灯又不亮了。这几个月以来啊，这声控灯都坏了三四回了。这小吴一生气，就把楼道里所有的声控灯都给换了，换成了触摸感应灯了。换好之后，天色一晚，这小吴匆匆忙忙就回家了。吃完晚饭之后，小吴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接到了单位总经理的电话。电话那头，经理向他问道。 小吴啊，公司楼道的灯是你换的吧？我还没说啥呢，你就把这事儿办了。 听到经理这么一说，这小吴赶紧拍马屁。哎呀，经理，哎，这就这么一点小活，哪能让领导操心这事儿？我知道您晚上经常加班，所以我一看这灯坏了，我就顺手给换了，免得您这摸黑不方便。小吴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啊心里特别高兴。他觉得经理啊看见他的成绩了，他心里还想呢，说这经理这人心里有数，自个儿这活啊确实没白干。正想到这儿，正美着呢，没成想电话那头经理急了。 小吴啊，我打电话的意思，我主要是想问问你，你为啥把漏斗里的声控灯换成触摸的啊？你还不通知我一声？刚才我在漏斗里嗓子都快喊哑了，我跟个疯子似的。你这是干啥呢？你是拿领导开涮是不是？ 有这么一段时间啊，一个贵妇人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旅行去了。这天啊，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的时候，她发现邻座的一个女士正吃着一个非常小巧的椭圆形的东西。她想，这一定是西班牙当地特产。于是她赶紧把服务生叫过来问她：“ 服务员，我要吃那位女士吃的小小的椭圆形的东西。” 服务员回答道：“ 夫人，真不巧，那东西已经没了。” 什么？这么巧，我要吃的那种东西竟然它没了。 是的，夫人，这件东西是新鲜货，是刚刚参加完斗牛比赛的牛的眼睛。我们这儿每周只举行一次斗牛，所以供应量不足。 贵夫人听到服务生这番解释，觉得相当遗憾。不过这更激起了她想尝一尝这道新鲜菜的欲望。为了能吃到这道菜，贵夫人把自己的机票都退了。在那之后，过了几天啊，她又来到了这家饭馆，一上来她就问服务生：“ 服务员，给我来一道你们这儿的特色菜，也就是公牛的眼睛。” 服务员已经认出这位贵夫人了，于是他上前一步，很抱歉地解释道：“ 夫人，恐怕您这次也吃不到这道菜了，我们这儿还是没货。”“ 什么？上次你告诉我，你们这儿一周举行一次斗牛比赛，早晚会有新鲜货来的，所以我为了吃你们这道菜，在巴塞罗那整整多待了一个星期，这回你说又没有了，我就知道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 听到这位夫人有点急了，这服务生赶紧解释：“ 不是的，夫人，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实话告诉您吧，这个星期的斗牛比赛出了点意外，牛赢了。”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前世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